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郁可唯，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鸿海集团上个星期五公布董事会候选名单，六席董事包括郭台铭、吕方铭、卢松清、刘扬伟、戴正武以及李杰。虽然董事长郭台铭仍然在名单之列，但强调绝不回锅。受访并且表示，不是卢松清，也不是戴正武，意味着接班人选进入三选一的局面。路透社今天引述知情人士表示，鸿海准备提名晶片业务主管刘扬伟接替郭台铭出任董事长，而且刘扬伟也是鸿海日本夏普的董事。不过鸿海重申，有关董事长个人生涯规划，如果有具体讯息将会依照规定办理，公司各事业群独立运作，日常营运也都由专业经理人负责。英国《金融时报》中央中文网在今天报道，美国软体公司甲骨文在中国大举裁员900人，占研发部门员工总数的60%，引发抗议。有员工归咎于中美贸易战，认为是属于政治裁员，跟产品无关，而是跟国籍有关。对于裁员的消息，甲骨文并没有证实或否认，也拒绝就公司的中国战略置评，但表示随着云业务的增长，将继续平衡资源，重组开发团队，以帮助确保我们向中国客户提供最好的云服务。美中贸易战升温，新台币今天早盘贬破了31元大关。日元今天在避险资金涌入下，台银现钞排购价格盘中冲上了0.286元，达到近3个半月来的高点。前往日本旅游，以旅费新台币50000来算，4月17号的日元汇价0.2789为近期的低档，可以换得179275日元。但是以今天汇价来算，只能够换到174825元，足足差了4450日元，等同少吃5碗一兰拉面的价格。立法院今天初审通过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第31条之一修正草案，散播有关核子事故的谣言或不实讯息，足以对公众或他人产生损害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原能会主委谢小星说，考量谣言或不实讯息的散播已经严重影响国人社交生活跟社会安宁，而且现今资讯流通速度极快，为了阻止谣言或者是不实讯息散播造成无可回复的损害，因此有予以重罚的必要。台湾史上关最久的死囚黄春琪，在得知同案被告徐自强逆转改判无罪确定之后，也以新事实新证据委由律师申请再审。最高法院维持原裁定，认为他所提出的理由不足以推翻原确定判决，驳回他的申请确定。1995年，徐自强跟黄春琪、陈义龙、黄明全掳走了被害人黄春树之后，押到汐止山区杀害弃尸。黄明全等人财迷心窍，还向家属勒赎新台币7000万元。警方获报将准备取赎款的黄春琪逮捕。黄春琪供称，徐自强、陈义龙都是共犯。3天之后，警方宣布破案。黄明全潜逃泰国，后来死于当地。黄春琪跟陈义龙一审被判处死刑，隔年徐自强在律师的陪同下投案之后也被判处死刑。不过徐自强历经检察总长提起5次的非常上诉，3年前更九审认为黄春琪、陈义龙指控徐自强的证词前后不一，而且违背常理，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改判徐自强无罪定验。特别股市今天收盘大跌135点，来到10558点，跌幅1.44%，成交金额新台币1134亿。

起大火起，骑着我的机车哪都去。如果你也照样 follow me， 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意。Everybody join in， 大火起，嘿，大火起，嘿，大火起，大火起，嘿，大火起。Everybody join in， 大火起，嘿，大火起，嘿，大火起，嘿，大火起。打火机，打火机，耶，嘿耶耶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耶，嘿耶耶，打火机，打火机，打火机，耶，嘿耶耶 ，Follow me。汽车哪都去，如果你也照样 follow me， 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意。Everybody join in， 打火机，嘿，打火机，嘿，打火机，打火机，嘿，打火机。Everybody join in， follow me， hey， follow me， hey， follow me， hey。 Follow me， 欢迎大伙骑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那今天呢，我们的广播女神玛丽正在主持记者会当中，正在赶来的路上当中，等一下就会出现了。好的，刚刚一开始是为您送上是来自于葛仲山的《大火骑》，让我们一起开始开开心心的 ride 这个午后吧。为您送上这首歌曲，今天呢也是日本流行音乐跟新歌的一天，这首歌叫做 Ticket to Ride。 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Tickets to Ride， 给你门票，给你票，让我们一起来骑吧。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个团体呢叫做 3 1989。那因为最近呢，我有点慢的迷上了 Fuji Telebi No Terrence House Terrence House 双城公寓清景泽篇，里面就有一位这个歌手，对，然后他呢就是走这种比较爵士调调、电器调调，他把自己的乐团定位成 City Pop， 叫做祥平 Shohei 啊，所以最近就常在看 Terrence House， 就觉得每次看实境秀、真人秀，如果真的投入其中的话，就觉得哇，这些人好像。我好像真的就很认识他们呢，好像他们就是在我身边会出现的朋友呢。Cash in the driver door, spinning, do it my way. Watch it like a matador, fresh out the catalog. One fall, we all fall, crew like dominoes. They were chased by my nose, saw my dogs riding smoke. Mob heavy like the Pope, for that pot of gold. We are not alone, boy, better check your tone. You gon' need a lot of help, I ain't fucking bank loans.那当然呢 ，Terrence House 这个双层公寓的真人实境秀，三个男生、三个女生住在很漂亮的房子里面，然后呢，节目呢就配给他们豪车，在这个实境秀当中呢，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状况，号称是没有脚本。那除了有实境的节目之外呢，棚内也有他们棚内也有三个男生。三个女生，对，棚内也有就是三男三女的主持群，然后每一个主持群呢都有自己的人格设定，有非常爱吐槽的，然后有非常不喜欢就是听到人家讲色色东西的，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是 gas 型的，就是比较偶像型的角色在那边，好，然后呢就会在评论这个小屋里面发生的事情，非常交织起来的一部实境偶像剧。那其实呢，参加这些报名的人呢，我觉得他们心里面应该都是有一些想要成就某些事情，想要创造自己的品牌，想要出名，然后他们的工作常常可能也是模特儿，然后签约艺人，然后包括刚刚听到这个修佩歌手，他本身就是歌手，然后还有人就是要进来的时候呢，就他可能是一个某种极限运动的职业运动员，跟这个运动可能没有这么多人知道，他希望可以推广他的运动，他们都是抱持一个。除了我要参加这个节目，除了我要谈恋爱之外，有一个更大或是更现实的使命在其中。而这个节目呢，真的也就让他们涨粉涨得很快啊！就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个性讨喜的人，然后你是一个本身有实力的人，你的作品是很棒的东西，只是苦于之前一直没有管道让大家听到的话，这个节目会把你捧红的。包括像刚刚听到那个 3 1989。熊黑现在他的这个乐团，哇，这个演出从原本那个小小的一场单场就是都没有，到现在已经几乎是要去巡回世界的一种情况了。今天的第一个小时是大家的立马帮帮忙的时间，各位有什么忙需要帮帮的，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飞碟联播网的 APP。 那如果呢 APP 上面你无法留言的话，也欢迎你可以 call in 进来，0223639955 0223639955。大忙小忙，很难的忙或是很简单的忙，留在 APP 上面，打电话进来就会有人帮你解决的哟。数えきれないほどの明日をつないできたんだ。知らぬ間に遺伝子の螺旋に 貴様らだあまたの願い誰かのせいにして務めを背けて探していた光は遠ざかるばかりもう一歩踏み出そうまだ見ぬ自分愛に行くずさむ歌が聞こえるよ幼い日の景色が不意によみがえる夕晩の空大きく暖かな手のぬくもりが忘れてた記憶の引き出しにしまってたセピアの想い大切なせいかそれぞれにあるんだ寄り添う心にいつまでも響くもしも倒れそうならこの声で支えたいんだ何度でも引き出せるように 掌声欢迎广播女神！ 嗨！ 跟各位报告一下，广播女神今天长得就像个陶瓷娃娃一样，像吸血鬼一样可爱。在这边呢，立马帮帮忙，有几个忙是问我的，所以我可以直接回答。 你染头发哦？ 像马克是怎么刮胡子的？ 用 电动刮胡刀。对，这个忙很简单，有一些忙比较难一点哦，像是大家可以帮忙回答一下，他想要请问大家是先辞职再找工作，还是一边做一边骑驴找马呢？我自己的个性吼。 可是这个为什么要问人呢？ 对啊，你问大家干嘛？ 对啊。 就如果大家都是先辞职再找工作，你就会跟大家一起这样做一样的事，是不是？他可能会觉得啊，如果大部分人都这样做，那就代表 还是你会觉得说，我在边上班的时候边找下一份工作，好像 有点罪恶感， 对， 罪恶感。你呢？你是先辞职再找工作，还是你会骑驴找马呢？ 劲歌金曲。 不要睡了，怪事发生了。刷全球61串流点听，一举一动引爆话题潮流。不到18岁，已经颠覆世界的超级新人，怪奇比利。 Silence is my favorite sound.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y one by one. 1500万个 Z 世代，一个一个鬼，无法归类，颠倒流行音乐，怪奇比例，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再邀请大家立马帮帮忙，你有什么忙需要大家帮一帮的呢？这个忙玛丽也是可以回答，只是看她要不要回答而已。 刮胡子吗？ 不是啊，刮胡子已经问过啦、啊、你又没有胡子这个问题。 嗯， 哎、欸，我找一下，我划一下、哦欸、不见了。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你要它出现的时候它就是不见， 烦呢、欸 啊、你可以先播歌再找啊，还是你现在就要回答？ 我现在就要回答。 那你凭印象也没有记得是不是？ 我凭印象有记得，但是我想要就是一字一字 word for word， 想知道，我还是没有找到。算我凭印象，吴玛丽喜欢吃的一枚小泡芙的那个口味到底是什么？ 哦，香草巧克力啊。 哦，你居然直接讲出来，不害怕被抢光？ 这不可能，不可能被抢光 ，OK？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发问，或是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5 02236399555，用电话连线发问。Phoebe 帮帮忙，请问要如何克服对虫的恐惧？我很爱吃菜，但是我洗菜时看到活力四射的菜虫，我就会吓到需要收精。 哈， 于是我刚刚很认真的就是找了一下 如何克服 恐惧，在网络上的文章， 面对它吗？ 蛮多蛮废的，我真的是很废。那如果你只是因为菜虫的问题的话，买超市的菜应该就不会看到菜虫了吧？ 可是我就喜欢吃那种，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妈妈啊、阿姨呀、啊，自己拿家里出来的、啊，感觉很新鲜啊，还有鸡的这样。 那你就是被吓、啊，你就选择嘛。 嗯， 欠骂哎、欸。不是买没有菜的，没有虫的菜啊，对吧？这就解决了吧？ 我那天在我的床头。 看到菜虫， 看到一只像菜虫的菜虫，哇！他就是疑惑嘞，他是怎么爬呀爬，爬到我的床头？ 怎么可能？ 因为我的床头是房间的另一面，就是不是我开门的同一面，就是你知道他可能进门咯，左转咯，上去了就到。 小虫当然不是走门啊，小虫不需要走门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万一他是登堂入室进来的话，那个距离很短， 不可能。 我还想说他是一个很拼命的虫。 母里母里母里。 但是它是在门的对角线，而且床头是还架高哦。 嗯、 到底那个虫是借由什么样的媒介跟方法抵达我的床头？ 你的房间的后面也不是厨房啊。 对啊， 对啊， 对啊，对啊。 就是在你的墙壁里面可能有些腐化的东西。 你不要觉得我墙壁是绿的就是这样的好不好， 墙壁里面就是有些腐化的 东西。而且你知道我就看到那一只，我就想说那是虫吗？然后就看了一下想说这是虫吗？我就还去拿那个卫生纸这样蹭它，让它到卫生纸上面，想说白布景，我比较能判断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不是白色的吗？菜虫不是应该白色的吗？ 它有点绿绿的。 哦， 它头跟我有点绿绿的， 它是毛毛虫啊。 中间有点，对，我想说是毛毛虫还是菜虫，还是一些家里住？ 就是你们家有飞蛾嘛，什么之类的吧？ 所以它最后变成蛾 的 那一种吗？ 对啊， 因为它又有点很像是那种用缩小灯之后的蚕宝宝。 那就不是菜虫啦。 所以是蚕宝宝 对啊，类似那种啊。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 hey. 你好啊，又是小胖。 小胖有什么问题想要帮帮忙？ 好，蛮沉重的，就是刚好在上礼拜啊，就是像比如说我的外婆啊，可能从二楼摔下来、 啊、 然后呢就原本她行动不便，然后反正就是她后来送去医院嘛，那医院呢她就大吵大闹啦，就是因为可能就是独居太久了，然后他大吵大闹到让我把自己那个手上针的可能全拔掉，就因为可能家人照顾他，他可能晚上有看护来，他不信任看护、 嗯、 然后他就把他手上的针全部拔掉，就手上都是血、 嗯、 然后最后被那个医院就五花大绑绑在病床上，就这三四天、 嗯、 那总而言之呢，就是最后亲戚决定送他去安养院。 嗯 那我因为就蛮难过，我妈蛮难过。就是我想问一下，假如就是像马克、玛丽，你们如果遇到像以后，你可能父母亲可能在失能，就可能有点失能或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们会去做怎么样的安排？就是对，因为我孙子辈的，你知道，我们就无法说。 这是立马帮帮忙吗？还是这是一个申论题？就是我们一起假想问。 没有，是真的帮帮忙啊！因为我想要知道，就是像如果是家人，像我也会问我妈妈说：“哎、欸，你是不是对安养院怎么样？”像我妈就是说可以怎么样。那我想了解一下说，像如果马克玛丽的话，你们遇到这样子的话，和你们会怎么样去处理？我很沉重。 好的， 因为你的口气叙述任何问题，听起来都不会太沉重，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笑着讲，是不是？ 对， 他说 笑着、啊， 我外婆掉从楼上掉下来。 就是、 没有，因为过了那个 moment， 我上一辈是有点难过，那种边走边拭泪的那种。然后呢，因为为什么我现在觉得还好，是因为原本送去安养院，然后像我妈母亲节就很悲伤，母亲就跑去安养中心看，偷偷看她这样子， 嗯、 然后哭着出来，就晚上那个我妈就传警讯说。我的个舅舅又偷偷把他领出来了，就是好像公平政治一般，就是我不懂他们的那个大人想法。反正就是我有跟我妈妈讲说，假如是我们今天是我们小孩，那我们会做怎么样的处理？这个我们就先跟妈妈已经讨论好了。 所以妈，你跟妈妈讨论是什么？妈妈说就把我送安养院这样子。 我妈说她送要送我去安养院，可是要送我去高级的，是有游泳池的、有那个按摩的什么的。她不排斥，她说她可以去交朋友，可以，但是她不要送去那个。病就是那种躺在那边，因为像我妈妈去阿妈那边，就是都躺在那边，然后每个轮椅都在那边，然后好几个外老看着好几个老人就坐在那边坐一整天这样子。 嗯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我好庆幸我没有先是有对在妈妈还有对啊有跟她讨论一下这样子。 所以你这不是帮忙，你已经解决了嘛？ 啊， 你解决了、 啊 啊、 真的吗？ 对 不起 啊，谢谢。那就那当做是抒发一下这样子。 好的，再见了，小胖， 拜拜 拜 拜。一样是一个关于妈妈的问题。母亲节才刚过，可是我男友的母亲在母亲节前过世了，现在我男友情绪很低落，有什么方法是另一半可以做的呢？ 就是跟他说我会在你身边，需要我跟我说，就这样。哎、欸，其实我真的摸不透啊，你母亲节的时候我就转开那个电视台、嗯、因为母亲节就是亲戚家人一起吃饭，然后就是看、嗯、看电视、 嗯、 前两则都是谁在母亲节的时候不能过母亲节，因为车祸，因为什么什么，干嘛、啊？好蹙眉头哦！ 新闻台都疯了。 你排这个在前三则干嘛？你知道吗？在台北市有一名超叔，他说他的儿子非常难过，因为对他来说，这什么节只能过到三岁了，就是。 我觉得这世界上就是你可能会做的蛮开心的一个职位，可能就是新闻台排 Q 的人，因为可以完全的展现你的恶意。 就他的先后顺序很怪哦，就头在讲这个，然后中间开始讲一些可能政治啊，然后什么什么。因为我那天看了蛮完整的一个小时，然后一直到中后开始聊十二星座的妈妈喜欢收到什么礼物呢？你告诉我哪一个妈妈不喜欢按摩、洗头、睡觉、钱、礼物、卡片，哪一个妈妈不喜欢呐、 啊？我的天哪、啊！真的太常看电视新闻，好像。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很久没有跟长辈一起看新闻、然后看了之后，我才觉得有点害怕，因为。长辈对于网络的一些可能缩图或用法，他并不是那么的了解、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现在网络不是都会报个新闻，然后就是说网友评论、然后网友就剪一个大头嘛，然后后面好像有点像打字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比如说假设好了哦，假设今天哥哥妹妹有一直要叫这个名字，难道也是问神明的吗？这是网友评论、可那时候就是我家人在看的时候，他就说哦，是神明指示让他取这个名字哦，就是你知道那个资讯啪啪啪很快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就觉得那个是真实的内容、他完完全不知道是网友， 他没有办法消化。 对，然后我就吃三杯这样啊啊， 就我发现很多人在 觉得世代冲击这样、 很多人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就是下面不是有很多跑马灯在跑吗？然后有些人就是把它念出来。然后后面那些就是，如果他有问号，他有惊叹号，或者他其实是用一个反诘语气的话，他们不会， 没 有办法 get 到、 他们就会觉得所有都是对肯定句，肯定句，然后就念出来，哈，是这样哦，不是啦，然后又要再加自己的评论，然后我觉得好可怕哦。帮忙想请问大家，去大阪有什么没有吃到会后悔的美食呢？ 没有 哦，没有 什么东西会后悔，花钱才会后悔吧，白堆开几个家呢。 去新竹没有吃到小确幸会不会后悔呢？ 会。 星期五没有来做现场，没有吃到听众送的小确幸会不会后悔呢？好，除了章鱼烧、大阪烧、拉面出 外，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是要走章鱼烧路线、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去 Google 说哪一家必吃，因为真的有几家是大家很爱说的、但是你沿路你看到你觉得不错，你就可以吃吃看，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每一家每一家的口味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搞不好你会在一个根本没有人、很多人排队的地方，你会发现那一家是你的 最爱，其实很好吃， 对啊。 需要绿手指的帮忙 ，Jeff 的绣球花垂头了，怎么办才好呢？啊，对啊，需要绿手指，有人是园艺系呢，赶快帮忙一下。 小时候看那个动画不就这样吗？ 什么动画？ 一个小男孩那个绿手指啊， 然后嘞， 然后他按哪边哪边就长出草来。 这什么动画？啊，这什么动画？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啊。 有这个故事， 有那个小男生很厉害哦，他那个大拇指就是按哪哪边就会长出草跟花哎，所以你刚刚讲绿手指，我以为是那个 不是啊，绿手指就是 Green Thumb， 就是意思就是对原 Green Thumb 对园艺， Thumb 对啊，绿色手指啊，对园艺很有一套的人都叫绿手指啊，不是吗？哈 ，Master， 你竟然知道由绿手指衍生出来的动画，但你不知道绿手指的原本的意思？ 因为这是中文配音啊。妈，你看我们在爱上谁？他有没有讲 Green Thumb？ 立马帮帮忙，在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 是。時は泣かれぬ想いを込めた手紙も増える、いつしか二人互いに響く、時に激しく時に切なく、響くは遠く遥か彼方へ、優しい歌は世界を変える、 帮帮忙！我一直没有空晒棉被，有什么替代模式方案吗？ 烘棉被啦， 就是烘被机啊。 拿去烘啊。 嗯。哎、欸，外面有自助洗衣机，也有自助烘衣嘛，对不对？ 有啊。 嗯，只是不知道前面那一锅人家烘过什么而已。 Yes。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 我必须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哎、欸，你好。那个。听你们节目很久了， 谢谢你， 谢谢您啊，那个，马克、玛丽，你们好啊，祝玛丽母亲节快乐。 哎，那李先生现在是帮帮忙时间，你是有忙要帮吗？ 都没有忙。 好，那谢谢你， 那很棒啊， 再见喽， 拜拜。 嗯，拜拜。 寂寞，歌不是帮帮忙，歌是寂寞。 没有，我想称赞你，我听说了，就是什么？今天广播女神跟陶瓷娃娃一样可爱，我想要打电话进来称赞一下。 你知道上礼拜的跟拍到你家有多精彩吗？ 怎样？ 他跟拍了一个20岁还是19岁的少女回家。 嗯。 然后呢，就是他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可能6-7岁的时候离婚， 嗯， 然后大夫问说，哦，爸妈离婚，那为什么会离婚呢？ 嗯， 就妈，他说根据妈妈的说法是爸爸外遇， 嗯， 那这个故事有点离奇哦，嗯，因为是 妈妈说的， 妈妈说她看到， 嗯， 爸爸跟他妈妈， 爸爸跟お母さん。也就是婆婆， 爸爸跟婆婆， 嗯，我的先生跟我的婆婆，翻滚， 嗯， 翻滚吧阿信， 嗯， 哦，哦，哦，すげえ，すげえ， 然后妈妈就想说，你这个男人，都有可能跟妈妈会这样， 嗯。 你将来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女儿出手？ 哦，这滑坡效应，这是人类的那个思维逻辑陷阱，这不是的。 反正妈妈， 反正人会这样想， 妈妈的想法是这样，嗯，所以就觉得我要离婚。 OK。 马德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二十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拨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大提琴说故事。张振杰本来在演奏会时很害怕小孩的，以前的张振杰觉得小孩一定会干扰演出。自从有女儿后，女儿变成他的灵感来源，想要为他举办亲子音乐会。女儿的牛奶钱从此有着落，张振杰也晋升亲子天王。小时候的他被要求练琴，所以没有机会玩，现在反而在舞台上玩音乐。他每天为女儿做饭，常常创意就跑出来，并且体会到亲子音乐会是要为小朋友量身定做，曲目不能长，有互动关系，并且用游戏的方式进行。所以只要是听完张振杰亲子音乐会的小朋友，总是充满笑容的问妈妈，我们何时再来听振杰叔叔的音乐会呢？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毕书尽的新歌，叫做 Butterfly， 不是 Butterfly， 不是蝴蝶哦。继续回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第一个小时在立马帮帮忙，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一些忙，像是要怎么面对总是唱反调的下属呢？好言相劝跟恶言相向，我都试过了，怎么办？ 那 你说 他到底唱反调是唱什么反调啊？ 就你说什么，我就是呛你啊。不要， 但你不是他的上司吗？ 对，我叫不动啊，可是人又需要人力啊，很麻烦，怎么办？ 可是他根本就不是人力啊，因为他在 捣乱，是不是？ 他根本就没有进行任何作为，不是吗？ 就是， 还是他捣乱，只是就是你要他用红笔，他偏用蓝笔；你要他用什么，他偏用什么，这种小小的唱反调、 哦。因为有时候很麻烦，就是你可能有管理职责，可是你没有生杀大权 哦。 就他可能其实不适任，可是你没有办法，因为上面的老板可能。就觉得我不想再找人、 okay 啊嗯、 对对对，所以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然后接着下来就有一个另外的留言说，请问工作的主管对你恶言相向，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是 身为部下的我们该怎么办呢？等一下，这是同一个公司，然后你们同一个部门，你们在一起在听节目， 他们其实是在玩就是关于进行彼此的感情的游戏。 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主管恶言相向，这个其实你可以跟他讲啊，就是 我觉得你的口气好像也太凶了。 我觉得就是好好的， 很难啊。 好好的说很难吗？ 不是，就面对主管，你要讲出心里话很难。 只能写匿名信了。 我正要说，只能用简报剪一种杀人犯的预告，剪字的。 以前要剪字要那么麻烦，是因为我们没有电脑打字，现在我们用 Word 打出来就好了、 哦、 不是吗？ 哦， 对啊， 我想说弄点时代感在里面。 不用吧。有个问题是，玛丽跟其他艺人在节目上发生亲密互动怎么办？我想请问这个帮帮忙是在帮谁的忙？你会受不了是不是？ 还是他替他自己未来紧张，他将来也要进这个圈子是不是？ 我想不是，我想他就是单纯的希望你看到永远都是 pure 啊，纯洁无瑕的你。 哦。 这个忙玛丽也可以帮帮的，因为好像你们有喝了豆汁啊，我想知道豆汁到底喝起来怎么样。很臭， 恶爆 哈， 恶到吐 哈。哦，我下礼拜要去北京出差，我很怕我朋友请我喝。 可是我在想，是不是就跟台湾的臭豆腐是一样的，就别人就会觉得臭豆腐很臭。哦， 你习惯了以后已经很好吃了。 可是那个发酵味太浓了。 这边有个帮帮忙，是男友家有一只14岁的狗狗，洗完澡3天就会臭，然后被管理员说不行啦，你那个社区有反应，就是你狗坐了电梯就会有狗味啊。 嗯， 可是怎么办呢？我狗每天都要出去遛啊，你让它走楼梯，它可能它只是老狗了， 那你就买不是会有那种宠物除臭的喷雾吗？ 啊， 就既然你带你的它搭鞋，那个电梯会有味道，那你就是遛完回来你就帮电梯喷一喷， 啊， 再离开嘛。 不是喷宠物哦， 是 喷 电 梯，喷那个空间。 嗯， 对，因为电梯密闭空间，然后又有抽风机，你就是喷一下，它应该很快就会， 嗯， 就会消散掉。 现在那个消臭都做得很厉害，啊。 Yeah。Hello， 你好。 喂，你好。 怎么称呼呢？ 毕姓李。 哦，李先生，你又…… 我刚刚打电话过去了啦。然后我觉得那个今天那个玛丽的声音好像怪怪的，她是不是感冒了？ 玛丽非常好， 非常好，那就好。对对对，啊没有，就祝你们那个…… 不会是母亲节快乐吧？ 对对对，没有错，我刚才就这样讲对。嗯，好，那 再见， 祝你们的快乐，好， 拜拜。 OK， 好，拜拜。 小时候，妈妈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现在换我们把最好的送给妈妈。舒富乐沙发，保固期限领先业界，高度客制化服务，认真坚持做好每一个细节，让你能感受到他的用心。今年的母亲节，就用舒富乐来兑现你的承诺，守护妈妈的幸福。 从不快乐的爱里苏醒，我们都别再当装睡的人。 时候不再是装睡的人，能拥抱每个伤心过程。 邵雨薇首张专辑《微雨》，揪心在推荐《装睡的人》，宽宏音乐。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罗志祥《No Love》，第四名邵雨薇《装睡的人》。第三名郁可唯《记恨》，第二名 FIR《自由之歌》，第一名梁静茹《我好吗》。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长荣航空劳资争议调解破裂，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今天开始到6月6号发动罢工投票，第一梯次即日起到19号，先由长荣分会分别在桃园以及高雄进行投票。从上午11点开放投票，吸引了不少长荣空服员前往投票。桃空职工表示，投票不到2小时，位在桃园芦竹的桃园投票处已经超过100名会员投票，在高雄劳工局前广场的高雄投票处更是超过1/4长荣会员完成投票，相当的踊跃。桃空职工说明，工会会员总人数5933人，需要有2967张同意票，而且长荣分会会员3276人，同意票当中需要至少2621张同意票来自长荣分会，如果没有达到这2道门槛，就不会采取罢工行动。桃空职工表示，工会仍然开放跟长荣航空对等协商的机会，也呼吁长荣航空停止违法打压，提出诚意方案才是解决问题正道。法官协会今天对于法官法修法发表声明表示，审判不是服务业，诉讼当事人可以上诉，但不要客诉，无限制扩张请求评鉴的个人以及团体，形同法官审判被告、群众公审法官的荒谬现象。立法院目前正在进行法官法修法，是否让诉讼当事人直接请求评鉴法官或扩大请求评鉴主体的范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中华民国法官协会因此发布声明指出，法官是中立的第三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以及证据依法审判，诉讼当事人或犯罪被害人对于判决不服可以依法提起上诉。声明强调，司法审判并不是服务业，不可能讨好每位顾客，判决结果必有胜败，更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所以如果让当事人、犯罪被害人可以直接客诉请求评鉴法官，不但会使得评鉴制度沦为有心人士不当干扰司法公正以及审判独立的手段，更可能会因为大量滥行评鉴请求而排起真正需要进行评鉴案件的审查。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跟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LNG 进口业者日本 JERA 公司共同从东非莫桑比克采购，签署的液化天然气买卖契约为期17年，每年采购160万吨。中油副总经理方振仁指出，日本是 LNG 进口大国，双方共同采购有助强化相互融通调度的弹性，预约价格也更好。中油指出，日本 JERA 公司是东京电力跟中部电力合资成立的能源公司，也是全球最大 LNG 进口业者，每年进口量大约3500万吨。这一次是两家公司首次跟其他国家的 LNG 进口业者以长期契约为基础进行共同采购，对区域合作深具指标性意义。方振仁说，后续也不排除跟其他国家的业者合作采购。交通部观光局今天公布各县市春游补助剩余额度，自由行部分以花莲申请最为热烈，已经有76.91%申请，第二名是宜兰县申请59.82%，第三名则是高雄市申请56.53%，四五名则分别为台东县以及屏东县，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申请率。至于在团体旅游方面，花莲县、宜兰县、台东县、澎湖县、金门县、连江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以及嘉义市，这10个县市已经没有余额了。至于申请最少的县市，自由行部分，嘉义市最少人申请只有达到4.08%，桃园市也很少，只有4.58%，新竹县、金门县也只有6%的申请率。团体旅游，台北市800万全部都没有动用到，基隆市跟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等5个县市也都还有700万以上的余额。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53点，来到2119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9点，跌幅1.38%，成为207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4点，跌幅1.16%，来到29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26点，跌幅1.37%，来到910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1点，成为3241点。香港股市今天佛诞节暂停交易。台北股市今天收盘大跌135点，来到10558点，跌幅1.44%，成交金额新台币1134亿。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东半部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要提醒您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笑脸，今天泪水滴过窗沿，明天你有没有人陪？永远原来不能永远，改变原来很快改变，想念原来如此想念，但是不见，我们说好不见。 蹦樱桃帮再见我的爱， 生火灭火机器炸锅之后啊，另外一个很容易大家想要问的机器就是苏肥机，好用吗？要买吗？要入手吗？ 哎，气炸锅想入手我还可以理解，就是气炸锅哈炸，就是你要吃油炸，它很方便，就是弄一弄。可是苏肥，我明记得之前我们完整在讲苏肥的时候，它很耗时哎、欸，它不是一个、就是， 它花很久的时间， 它不是一个像微波噔出来就是苏肥之后的产品。 但我觉得这些机器呢，就是缺乏一个强而有力、能够煽动人心的代言人。嗯、就像不管是气炸锅还是苏肥机，我都会觉得没有啊，我没有需要啊。 嗯， 但是直到上个礼拜我遇到了我们的 True Love DJ 天灵之前、 嗯、 我如果没有遇到他，我还是觉得气炸锅不需要啊。 但上一次听众， 我就是完完全全被生火， 刺青阿叔来讲苏肥的时候你没有被生火，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嗯， 可能就是真的要有一个用过然后真的觉得很好用然后他口才很好的人你才会被生火吧，不然现在我就会觉得不用啦，不用买啦， 真的不用、 嗯、 请问一下，我去年买的真牛皮包包已经有点微刮伤了、 嗯嗯、 我出国的时候应该再买一个吗？大概10000块？ 不要，贵耶、欸、10000块可以做很多事情耶、欸、 像是 10000块可以做很多事情，真的很多耶、欸，那你要问我像是什么，就是要考验我的数学除法能力，你知道吗？ 嗯、 等一下，你这个我、哦、没有，它的前奏实在太像那个猎人的欧哈哟了。 你以为我从哪边生出？ 对啊， 我真的是病很重，是不是？ 感觉大家仔细听一下旋律，欧哈哟嘛。 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猎人吧？ 想再有情人的压力，结束这场。 一万块呢可以供应我每天来电台上班下班的交通费，还有省，不是一个月，一整年哦，一整年。一万块呢也可以让我吃半年的午餐。 哇，你算得好快哦。 我刚在打计算机 哦。多元的生活面活，昨天呢我在诚品看到一款桌游叫做选书师，选书本呢选书师，玩法有点像说书人，然后看起来很精美。这套桌游要790元，我应该买吗？ 买啊。 对啊，这个好像 OK。 对啊，而且你有朋友啊，你有健忘村，大家可以陪你玩啊。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挂在胸前的小清净机。 哦，那个超像假东西的，就是就像一个就绳子，然后前面有一台。就是会说让空气清净，只是随身携带版那种感觉。 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不就是过滤你呼吸的那一口？就你知道在你胸前这样，那个真的很像骗小孩的，我觉得啦，就是有这个也无从考证，说你用了之后真的是怎样都没有过敏吗？觉得空气很清新吗？ 可是他那个东西是直接可以对应到我怎么知道它出来就是我呼吸的那一口？ 我不知道， 我就是想印象中我滑过那个广告，看到那个在， 他除非有一个口罩像氧气罩一样罩在我的口鼻上，不然他弄出来然后跟那个外面的空气就是混杂啦。 听到了没？听到了没？这首歌曲呢来自罗美玲的爱情不只是。有人在问空气喷雾器值得买吗？因为我感觉空气臭臭的，我想要改善空气品质。当然空气喷雾你就加什么精油，你整个房间就是香到不行。如果你只是要改善空气臭臭的话，那这个我觉得是 可以的， 蛮 OK 的。有人问说那个抬头显示器几乎都白光字，白天看 OK 吗？抬头显示器是在讲开车汽车那个抬头显示器吗？ 抬头显示器是什么啊？ 就是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那个你现在开的速度然后就打在那个你前面那个玻璃上面，就它直接跑28 30 32就打上去，你就不用看那个仪表板。我想象中的抬头显示器是那个啦。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啊？我查一下。是车子用的。 可是如果车子用的大家都用了那么久，它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白天你看不清楚，因为它就是白天看很清楚啊。我记得就是这样。他和他的狗说话。哎，请问一下，那个自动扫地机器人真的是自己它会扫地吗？ 对啊，你要去按一个键啦。 有人只说那个抬头显示器会让开车的开销又高啊，可是我记得那个抬头显示器好像有时候你买车你跟业务谈好，然后熬一熬 就 送我那个显示器，我记得是可以的。 看起来它不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对啊，只是那时候我也没熬到 啊。为什么？ 我就说我想要那个抬头显示器，那个很鸡肋，那个不用啦。 我说好，就因为鸡肋所以你送我啊。 我那时候还没有仔细细想那么多，我还没有为我的抬头显示器写一个就是要谈判的本、 oh. 然后一被业务说这个真的你真的用不到，我跟你说真的买中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哦。给他总微笑表情，给他下雨天把伞，给他这星期天留给他。有个听众他非常着急，他很怕他的问题被洗掉，所以务必要帮他询问。他已经看好两台扫地拖地机器人了，一台是小米的，一台是 LG 的。请问各位有没有觉得哪一台扫的比较干净呢？你有这样小米或 LG 的吗？你真的觉得清气当当吗？ 用扫米小米我觉得可以， LG 有没用过不知道。给他写一张卡片， 给他不如就说你爱他。 Sandy 的话说得很重，我人生买过没有后悔的东西就是小米扫地机器人。来自郭采洁的给他，最近你有什么想要生火或是你有想要帮忙灭火的吗？都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咯。Profit on the street. Now s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On his life, he's been told he'll be nothing when he's old. All the kicks and all the blows, he won't ever let it show. 'Cause 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When you've been fighting for it all your life.You learn to fl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We're gonna take you to fight for it all your life.

的时候，就让我牵着你的手，还有我陪你看星空，不要怕你的心坠落坠落，还有我在身后。 Life can be so beautiful，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是不是因为大家受到你那个推销员的激励，就觉得说我可能也可以当说服人的那个人哦？所以大家用字遣词，我觉得都蛮妙的， 越来越浮夸吗？ 像刚刚在讨论 LG 跟小米的扫地机器人，你用过了心得。HW 说，哎，你知道吗？我姐夫家新买了一台小米扫地机器人，我进去他家都要踮脚尖走路哦，我现在可以躺在地上。还有邱先生，不是邱先生， 我在家的确都是躺在地上啦。 你家真的很干净啊。JC 说，哦，有了小米之后我半年才会真的拖一次地板，客人来我家都说我家好干净哦。 小米是不是要给我们钱啊？ 真的耶。 对啊， 真的。小米有在， 你说有在 买置入的吗？我好像比较少看到有人的业配有小米。好像没有， 他们就是靠产品的强大，自动口碑就会出去了。 那 LG 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吧？这是一个意象。当你有一天发现我们不再讲小米。我们一直在批评那一个随身的清净机，既然有人跟我说唐湘龙大哥有一台，那你应该要在他那个时段问他有没有用 哦。因为在 APP 上面呢，也有听众朋友说，那个可能因人而异吧，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他有过敏，他带那个啊，好像真的有比较不过敏哦。 再冷静的想想，你再冷静的想想，你在脖子前挂台小小的走在路上，真的你那边的空气就会变干净吗？你再冷静的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而且因为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你刚跟我说随身空气清净机的时候，我就是想象就是我家那台大台的空气清净机。 你说像以前嘻哈扛那个音箱在肩膀上？ 不是不是，它就是一等比例缩小，然后缩成就是可能我挂在胸前， 钢铁人那样。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它里面还是有滤网还是什么什么之类。我刚刚一查以后发现不是欸， 它会是一台电风扇啊？ 不，它不是，它就是连那种机械都没有。它是说它就是释放负离子。 它怎么把负离子弄出来的？ 没有，他就说那个东西会释放负离子，它做成很像项链或者一个小小的，就是像一个笔头一样那个东西。这个 大家再冷静的想想。 医生已经出面说就是完全没有效了，就是大家用点脑啊！我今天呢才分享，就是我的 IG 跟Facebook 才分享一个动态，就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然后看到其中这一段话。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那个 IG 的现实动态，有的时候有的人会分享一段文章，然后或几句话。 可是那段时间我根本来不及把那个看完啊。 你说鸭子啊，长鸭，它就可以定在那边。 哦，那你靠在哪讲哎？我一直就是再回去看一次，哦、再回去看一次，再回去看一次。 没有，就长鸭压住了，就不要让它的时间这样跑过去、嗯。那这段话就在说，迷信跟愚昧无知并不一定成正比。那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迷信还是这么的风行？因为迷信真正的温床不是无知，而是恐惧跟焦虑。那迷信它可以用很低成本、很高效率的方式为人们提供安全感，所以是同样的，就是你会想要用一个小小的那个挂在胸前，其实就是你对于现在空气品质这么糟糕，你感到非常焦虑，可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人好像我看到一个政治人物，或是我看到一个就是我相信的人，他挂这个东西， 嗯， 那。我就当平安符挂挂吧、 嗯、 说不定有效、 嗯、 对，所以这个东西可能给人的心理安慰是远大于实际功效的、 嗯、 可是又最奇妙的地方来了，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心理安慰有效那就是有效的， 像有、就是安慰剂嘛， 对，就像有些人的过敏其实蛮奇妙的，就是我有看过一篇这样的报道，就是在台湾的时候他过敏很严重， 我出国就好了、欸、 出国就好了，那当然就会直接会想要说哦，那就是台湾环境不好，就是、 太潮湿了 或者什么之类，可是呢有医生说其实是因为在台湾是因为你有亲戚你有朋友，然后你不喜欢这些压力，就是你一回来你就要面对他们说找工作啊赚多少钱啊、嗯、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生小孩啊、嗯、等的那一些心理压力让你过敏， 就像我有朋友，就是他觉得他有眼袋、 嗯、 可他出国眼袋就会不见，就会觉得好非常的多、 嗯、 就是你也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 就其实是心理压力，所以如果那个你觉得挂那个东西你的过敏可以好的话，那可以治疗你的，那可以让你比较心安的话，那就 go for it 吧。 生活灭活大会，你有什么产品好奇的吗？想要问问别人的使用心得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喽。嗨，你好， 不会是李先生吧？ 哎，不好意思，就 What？ 就是不好意思啊，我今天 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今天是不是很躁郁啊？ 来，你要再讲第四次的母亲节快乐吗？ 哦，没有，我问说那个马克结婚了啊，祝你。那个 李先生，你怎么了啊？ 你还好吗？ 还好，还好，没有问题， 没问题哦。 对啊，我是祝福马克那个，新婚愉快啊。 哦，谢谢。哎，你的祝福啊，不管是马克还是玛丽，还是所有飞碟联播网听众朋友们都接收到了。我可以跟你定个约定吗？ 可以啊，你说， 在四点之前不要再打这支电话，好吗？ 我知道啊，那个。玛丽啊，赶快结婚 哦！那你怎么没有答应我们？ 对啊，你有答应吗？你有给我你的承诺吗？ 我说 OK， 来就补， 来就补，拜拜！ 谢谢你， 谢谢玛丽，谢谢马克。 怎么办 啊？ 我明明知道他答应我们，我刚刚电话又响了，我好好奇，我真的很好奇到底是不是他。但李先生不要哦，你答应过咯， 你看你这样讲了以后，这就是你的焦虑跟不安嘛。 不是，我是想李先生，你就答应过，你就不能再打电话来 啊？对啊， 嗯。原来你就是这回答成要要飘散爱的粉末和期盼的跳动、哦、心慢慢柔化历史被没收感性成往后燎原的毒、哦、我喜欢你啊喜欢你啊、哦哦、像隐藏炸弹这首歌曲来自于默默吴莫愁的喜欢哟。 有人呢说在 Facebook 广告上面看到一个东西叫德国吸水布， 有没有用过啊？ 德国吸水布什么？就是我把那个 真的这么厉害吗？ 我把那个抹布放到水桶里，它把整个水桶水吸干吗？ 就是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吗？ 啊，我拿起来就滴滴答答吗？ 哇！ 你在模仿孙生？ 啊，有这么厉害吗？在 App 上面的听众朋友们有给出一个很中肯的建议，就是你在 Facebook 上面，你看到 Facebook 的广告点进去那种一页式可以直接下单的，就绝对不要买，那都是诈骗。什么叫一页式广告？就是你点进去以后呢，它一开始呢会用那个大字写的它的产品名称，写它的功效，很厉害， 德国吸水抹布一秒内吸光所有桌上的水渍， 然后配上了一个影片或者好几张的照片，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有一些使用者的见证。 嗯， 然后你这通常这样看下来呢，你会发现它整篇的那个文字量很大，你可能要滑大概三五分钟会看完。 嗯， 但他们一定会有不小心的时候会露出简体字，他们一定就是会有没有改到的地方。 嗯， 然后那个，然后他的下单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嗯，就你大概两三件你就可以买到，嗯，这样子。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就可以下一步。我说的诈骗呢，有两种，一种是他完全不会寄东西给你， 嗯， 或者他寄来根本就不是你要的东西，嗯；另外一种是真的会寄给你，但那个东西品质很烂。 嗯， 两种都是你不要花钱就对了。 罗志祥还有秀智的幸福特调，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其实跟随身携带的空气清净机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觉得那个能安慰到你，那个让你相信，那个对你有改善，那就有用。 哦， 这个东西叫做 宠物沟通师。 因为你在这个平台询问这两位主持人，他们一定会持就是我们没有吃宠物沟通师这一套。但很多人分享他们宠物沟通的经验，那个内容也没有办法说服我们。 嗯， 但是就结局而言，的确沟通师他有让饲主得到，比如说他想要有的安慰，对他的理解，他过得去了，那是要是他想要的结果，那我就觉得好，那这个沟通师对他来说就是有效。 同理，算命也是这样子啦。 同理，秒卦也是。 咖啡渣、塔罗牌、八卦、铁板神算、 手相、摸骨、 风水、星座，这在比赛吗？ 嗯， 迷信太多了啦。 我要说我爱你， 我要说사랑 해，我要说 Love in the morning, love in the evening, love in the sunset, together in life. 想陪着你变胖，陪着你变老，用幸福特调家的味道。 Love in the morning, love in the evening, love in the sunset, together in life. 想陪着你变胖。幸福特调家的味道，我的爱是情歌，是团结，是门票，邀请你去天荒地老，因为我知道怎样对你最好，要用幸福特调真爱的味道。 希望今天的生活灭火大会有成功帮你 灭点火， 对对对，让你的荷包可以饱满一点。还是持续的提醒大家，五月份记得要 最强灭火金句， 五 月要报税哦。 静碟放送。 这是 T.L. 江天林的创作曲《冬青》，你就代表生命，坚毅且仁慈，温柔且刚强。跳跃的光斑在肩上嬉戏，阳光失足跌落树影间隙。我们沐着洒落下的光彩，朝向来自树梢的光束飞去。请听 T.L. 江天林的创作曲《老树与飞行少年》。 换车就换车啊！ 是台北市政府 哦。 现在淘汰二行程机车，换购电动机车，最高补助20,300元，中低收入户再加码10,000元。只淘汰二行程机车，凭电子票证也可申请大众运输消费金1,500元哦。 哇，新购电动机车最高也补助17,000元哎！12月底前申请都有效，快上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官网查询。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提供。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话题戏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主题插曲，百万点击冠军单曲《路过人间》。OST 女王郁可唯全新音乐风格大碟《路过人间》，5月3号正式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半衰，但其实他们还在。Yeah， but it gon' make no difference. Woo， yeah， just move on to a different mood. Yeah， 年轻是玫瑰的约定，我后悔当初没做对的决定。I see the roses by my feet， 把花瓣带回家，幻想我们可以。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电台，他是邵雨薇，装睡的人 叫不醒，真的。 欸，如果你午觉睡到现在真的该起来了，我要是你主管，我真的会不太开心。 午觉睡到4点，太夸张了吧？ 真的，我就想拍拍你说还好吗？还是要请假回家？ 应该是生病了。 这几天 NBA 是看时间是很 没办法，就是昨天凌晨3点半开始打，有点累，而且两东边西边都是第7场，必须要看。3点半看完以后，7点要接着看， 啊，就很辛苦呢， 好辛苦呢。お疲れ様でした。 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拜拜。 却不怕我心疼，太疲惫，我真的累了。我想我们都不愿承认，两个人没有比较快乐，还不停的找寻假性的。害怕掀起纷争，在爱里谁是装睡的人？没有。